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宣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世上行当甚多，唯有说书难习，装文装武我自己，好像一台大戏。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这几句西江月我相信很多朋友很熟悉，我们今天群星闪耀六十年的怀旧之旅，就来为您介绍新中国成立以后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几位评书艺术家。一提到评书这种艺术形式，可能大多数的人马上想到的是单田芳这个名字，他那独特的嗓音给广大评书爱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单田芳其实是弃学从艺的。那是1953年，单田芳高中毕业以后，本来都已经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他，由于身患重病，被迫弃学改说评书。口风苍劲，语言风趣，是单田芳评书的最大特点。在从事评书表演的数十年中，单田芳先生先后录制播讲了《隋唐演义》《七侠五义》《白眉大侠》等几十部评书，并且还先后出版了近40部评书。单田芳的书迷是遍布全国，甚至在海外华人中，单田芳的评书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他赢得了单国嘴的美誉。下面呢，来欣赏一段单田芳表演的评书《隋唐演义》的片段。 一瞬之间，秦琼明白了，哎，我上了当了，上了当了。刚才那儿子打爹不是真的，那是买卖，那是。我一时之间被他们蒙蔽了，他们利用这种手段，让我管闲事，我这一管闲事把我给拖住了，利用这机会好作案，那儿把我给拴住，这块干活了。嘿，我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欠了。嘿，我怎么能吃这亏上这当？往往这人上了当吃了亏才明白，晚了。但秦琼一琢磨，别的不说，我的黄表马不能丢，我书童简不能丢，别的丢就丢了，急了，赶紧把伙计给找来。伙计一听乐了，客爷，小店概不负责，概不负责，我都说了六遍了，谁让您出去管闲事啊？您要不管，在屋坐着不就没事了吗？好，您管闲事去，你这出事儿，我没说本地什么事儿都出，我们可负不了责任。你，我没叫你负责，我且问你，你们本地有没有黑窝子，就是贼窝子？我您这话可问错人了，我们咋知道？咱是安善良民呢，那贼能告诉我们我们的窝在哪儿？这一概不知。 那你说怎么办？没有吗？慢慢有不知道。哪个贼脑袋上也不贴贴，也不赞字儿，那咱看都跟正常人一样，这我一无所知，怎么办呢？秦琼一琢磨，我追吧，就问这些人，事情发生多长时间了？脚前脚后啊！您进院的时候，他们刚走，时间不长。秦琼一琢磨，凭着我的脚力，我还能追上。等候了，哪也不准去。提大堂秦琼出离便房，这叫找吧，东一头西一头。你说上哪儿找去？天眼看黑了。秦琼这心的急的，咱这么说，一直找到天亮。一晚上秦琼没吃没喝呀，到处奔走，一无所获呀。日头都升起来，一宿过去了，秦琼是精疲力尽呐。哎呀，完了完了，人生地不熟啊，我找谁去？瞎忙活一场啊，这要有朋友好办事儿，没朋友靠我一个人哪行？秦琼这个急呀，但是还不甘心，还没回去，心里这么想着，脚还往前走，一看前面一带大山，哦，到了山去了，还有庄稼地，往这边一看，一片茂密的树林。秦琼就在这树林边上走，就听这树林里边牛吼之声，牛叫唤。一看好，有100多头牛，那牛那个壮，膘满肉肥呀。这牛您都见过了，俩犄角啊，黄牛、黑牛、花牛，什么牛都有。他一看有个牛倌，在一块青石头上坐着。就这牛倌在那坐着，比正常人站着还高着一头，这大块头，脑袋瓜有那么大个，方面大脸，穿着一身青色的衣服，腰里系着文裙，在那坐着，大概是看着这些牛的。正在这时候，牛为什么吼呢？一头花牛和黄牛顶架，他在旁边给劝架。那牛能懂那个吗？不懂啊，照样还顶架。他急眼了，站起身躯，挽起双臂，来到近前，呵，给脸不要脸，劝架你们不听，非叫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嘿嘿，砰砰，把两头牛的犄角抓住了。也没看他费劲儿，双臂一抖，喊了一声拉倒吧。秦琼看得真切，那牛我都膘满肉肥的，那大牛能有700斤一头，让他两臂一抖，两头牛纷纷倒地，哭痛哭痛。秦琼就说，哎呀，真神人也，没想到这田野埋麒麟居然有这种神力的人，心里头一高兴，感觉到惊奇，就叫了一声好，好，好气力，练武的人嘛，喜欢这个。让这个傻牛官听见了，傻牛官转过身来一看，啊，我哪来个黄巧？不知道这叫什么词儿，他管秦琼叫黄巧，可能看这秦琼这脸发黄，晃着高大的身躯从树林里头出来了，比秦琼高着半头。我你说什么？啊，我看你力气大，我给你喊声好。 你喊得着吗你？你想跟我比比气力吗？啊，来来，哎，别， 哈哈，壮士，你误会了，我是赞成你，没有旁的意思。 你说我有劲儿没有？ 神力 啊， 这傻子没傻实心儿。打量秦琼，又往后头看了看，一瞅没人，就他自己。傻子就问：“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你是谁呀？” 啊，我是外地的人。哎，这么跟你说吧，我丢了东西了。我把马把东西都丢了，我正在寻找，找到此地发现壮士力分双牛，故此我才叫好。 你都丢什么了？ 马、入套、驼垛子都丢了。 啊，都丢了，我可没看见。 说着话吞吞吐吐的，秦琼就觉着他看见了。他估计他不能这样。秦琼紧走两步，壮士，我求求你了，如果你要看见了，你给我指点个方向，我把东西找回来也忘不了你的好处，我这厢礼过去了。一失礼，这傻子受不了 了。别哎呀，我是说，我是不说呢？说了吧，他不乐意；不说吧，这人怪可怜的。 他自己瞎叨咕，其实秦琼都听见了。看来他知道，又跟他说了两句好话。傻子看看四外无人， 我告诉你，你顺这儿往前走啊，有个山村。挺大挺大的村子，我就在那儿住。你进了村子头一个大院，可阔气呢，有个大院门开着呢，你往院里一看，你丢那东西都在那儿呢，还有一匹黄马，还有一对铜棒槌。 对对呀，铜棒槌是什么？就秦琼的双锏也丢了。看来他的确是看见。多谢壮士。 别说我说的。 好好好，我肯定不说。多谢多谢多谢。哎，这放牛的傻英雄又进了树林了。赶起牛群奔正东下去了。秦琼一拐弯到了一个背景之处，抬头这么一看，啊，他就是您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三国演义被誉为天下第一才子书，在评书界里头说三国演义最著名的当算是袁阔成先生。袁阔成的表演是说表并重，静动互存，神形兼备，绘声壮形，以形传神。他不但擅演传统的书目，新中国成立后，袁阔成还率先倡导了演说新书，被誉为是说新书的带头人。他表演的像《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红岩》等新书都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袁阔成表演的《烈火金刚》当中经典的消费买药的片段。 骑车的这个是日本鬼子手下特务队大队长何志武，这家伙30来岁，下了车要是站在那儿，比肖飞同志稍微高一点，白镜子长过脸，鼻梁子上架着一副深茶的眼镜，脑袋上歪戴着一顶日本鬼子的战斗帽，上身穿海蓝色协和服上衣，敞着怀，露出里面的白衬衫，下身是白线呢的马裤，瘦腿大囊。日本鬼子定做的那个长筒高腰的皮靴子，锃明瓦亮，上面还带着四把针，在胸下腹前这儿斜别着一支镜面长瞄20响，那是德国造的匣子枪，是满带烧蓝。这主骑在车上趾高气扬的，肖飞想他干什么来？哦， 他知道今天我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他来给我送车子来。债我不能不借， 对， 迎着他就走上来， 眼看俩人要撞上，合着我还纳闷，怎么这么宽的公路，这人怪，你怎么往车子上走啊？ 哎，他张嘴刚要骂街，还没骂出来，萧飞一闪身，这半支香烟就撒了手了，整扔到何志武腮帮子上。大热的天，烟火头一烫，滋啦的下来一个炮，当时就摔的呢，沙达停车来不及了，哎呀过，他躺在地上这么一瞧，烟，这不是那八路军吗？嘿，别动，敌人想掏枪来不及了，英雄的枪口已经对准了特务的胸膛，站起来。 哎， 好，萧飞先生， 是我呀，何志武，没想到在这儿碰上吧？ 没有。 何志武一想，我想这干嘛？ 您， 我也没想到。 说到这儿，萧飞同志的枪口是微微这么一晃，可把何志武给吓坏了，他以为他要露火呢， 借机会把敌人的枪给吓下来。 枪牌子不错呀、啊，比自己这强。转过脸去， 啊， 快， 哎。 何志武转过身去，萧飞一伸手，从敌人这马裤后兜里边瞪出颗撸子来，一看是蛇牌的，拉开车子一瞧，还顶着顶膛火呢。 转过来， 嘿， 何志武，你很讲究 啊，知道撸子是保护匣子的啊。干什么带这么些零碎啊？给我找多少麻烦？ 扔了它怪可惜，拿着怪沉。 讨厌，拿着吧。 走，扛起车子来，上庄稼地去。 啊？何志武一听上庄稼地干嘛去？不是把我枪毙啊？ 小飞先生，您可不要杀了我。 杀你就不是今天的问题了，快， 哎， 捡起帽子，掖起眼镜，扛起自行车。小飞把敌人压到庄稼地儿来， 叫他把车子放下， 趴那儿。 啊？ 趴下。 哦。 何志武往下一俯身，这功夫小飞扭过头来往公路上看了看，他看什么？这趟公路是日伪军常常出没的所在，萧飞不能不提高警惕。可是这位英雄的侦察员呢，也有点艺高人胆大。怎么呢？他认为敌人两颗枪已经下下来，没什么问题了。就在他一丢眼神这个功夫，何志武一瞧，萧飞没用眼睛盯着他，这个狡猾的家伙。他猛地这么一回身，用左手掐萧飞盒子枪的机头，扬起右拳到萧飞同志的脸上猛打。这下完全出乎萧飞意料之外，可是我们的侦察员呢，真了不起。萧飞同志不愧是八路军中千万条英雄好汉之内的一个，就在这一秒计算的时间内，他这左手像闪电似的就把刚缴来的那颗撸子拔出来。 嗨， 别动，这拳没打着，仅仅把帽子扫掉了，这枪口就对着侧目脑门子，可把何志武给吓着了。 别开枪， 啊，周飞先生，对不起，请允许我继续还趴下。 好狡猾的家伙！ 小飞过来一脚，就把敌人给踩在那儿，抹他的两背，别特务的双腿，用他们特务常用的那根绳子，所谓叫发绳，就拿那个把何志武给捆上了。枪拾起来戴好，帽子捡起来，随后一伸手，从特务的上衣兜里头把特务证掏出来了。哎，小飞高兴了，怎么自己进城去要通过敌人的卡子，以什么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原有一个特务证，但是太旧了，应该换换了。看何志武这可新的，掀开一页，上面有何志武相片，撕下来把自己的粘上，换得十分巧妙，但是还不放心，怎么办呢？让何志武看看。喂，何志武，看我换的有什么漏洞没有。 何志武这气大了， 两颗枪也没了，特务证也归你了，还问我有漏洞没有。 没有。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袁阔成表演的评书《萧飞买药》的片段。袁阔成也是评书艺术改革的带头人，他踊跃雷池，首先撤掉了书桌，使得评书由高台教化的半身艺术变为了讲究气音字节手眼身法步的全身艺术，为了弘扬民族文化艺术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袁阔成也因此在2006年荣获了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发的终身成就奖。现在耄耋之年的袁阔成还在不辍的耕耘，继续创作全新的作品。下面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段袁阔成表演的反映神舟七号的作品《飞天传》的片段，说的是航天员在太空里是怎么喝水的。 这喝呀麻烦了，怎么麻烦？像平常咱们这饮料崩一下打开咕嘟一口，没事泡杯茶啊，往这儿一坐，哥几个说了聊，嘴一撇，品品这茶，哎，怎么样这味道？那上不行，怎么呢？得把这个水袋，这个水袋的这个出水口含在嘴里，咬住了它，吸这一口，绝对不能咳嗽，绝不能叫这口水喷出来，那一喷出来唰的一下麻烦了。怎么麻烦了？它就在空中飘起来，哎，就像啊棉絮一样，一块一块一条一条的，那倒没什么，可就怕它落在仪表上啊，那水珠了哈气了落在仪表上，你看不清楚，这可就出大问题了。 刚才我们听了袁阔成表演的评书《飞天传》的片段，这是一段新式的评书了。袁阔成将小舞台的传统评书带到了大舞台，而另外一位评书演员则是将评书带到了电视中，他又是谁呢？好的，咱们先来听一首刘文正演唱的《春夏秋冬》。歌曲过后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跟您在怀旧之旅当中感受评书的魅力。各位稍后见。 你似微风吹醒我心灵，嗅觉还带着惊喜，默默递给我一朵小野花，带给我喜悦的春。你伴着我带着老吉他，吟唱在山边水崖，深情注视我笑在艳阳下，满意我欢畅的夏。Thank you. 忘记流浪的岁月，挥挥手只留下背影，弹着老吉他，我依然吟唱潇洒我清愁的秋。你已远去，无处觅游走，寄予浮云传珍重，多情应似我，此心与谁共，凋零我孤寂的冬。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群星闪耀六十年怀旧之旅的主题是为您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几位评书艺术家。之前我们和您介绍了单田芳和袁阔成，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对评书艺术的贡献也是相当的大，他拉开了评书的电视时代。不用我多说了，朋友们已经猜到了，他就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先生。田连元的评书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会下很大的力气，在他的评书作品中总会有一些人物形象被人们牢牢地铭记在心中。田连元评书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合理巧妙地安排了许多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包袱，这些包袱使得他的评书作品充满了活力。1985年田连元录制了长篇评书《杨家将》，这部评书在全国各地的电视台播出后是好评如潮，反响强烈，田连元也成为了电视评书第一人。下面呢，咱们就一块儿来欣赏一段田连元表演的《杨家将》片段。 崔文跟着寇准走进了上房屋，进了东里家屋一看，屋里边靠墙有一张桌子，一边一把椅子，旁边呢有一张床，那边立着个书架，上边摆着不少的书，迎着门在墙上挂了一张画，这画上画着一个老太太正在那儿坐着。